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咁咧我哋亦都系情商咗阿笋哥喺度嘅。 啊！屌你嚟去都系我啊！ 唔系牛医生俾人炸爆个牛波啊！屌你老味！ 咁牛医生究竟永远系咪真系会有再出现嘅咧？ 唔系，个卵样会再出现嘅，因为佢开会啊，佢咧开嗰啲，因为而家禽流感嚟啦，个卵样喺香港医务委员会都做到好高级噶啦。 哦，原来系咁。 啊，咁佢真系要开会，咁同埋冇时间。真噶真噶，即系佢真系要开会，同埋有啲即系佢自己有啲嘢要负责，咁冇办法嚟到，咁啊，所以就即系我哋录住先啦，呢几集就。 屌，我以为佢俾老婆剪捻咗，我代唔捻嚟得添。 唔系， 咁佢老婆有冇偷听啊？我哋嘅节目咁样咧？ 佢好似佢老婆公务员嚟噶，佢老婆唔听呢啲嘢。 唔听 呢嘢，佢老婆啊，佢老婆有公务员咧。 你我女朋友都唔听啊，你老婆咧？ 我老婆捻中意听噶，屌你老味，系啊，阿狗婆捻中意听噶，集集都听。咁今日咧，我哋谈一个topic， 阿笋哥你又讲下。 不如今集我哋就嚟个忘恩负义啦，好嘛？ 喂，好喎，嗱，忘恩负义咧就 我哋不如嚟个定义先啦 吓。嗱，忘恩负义系啲咩咧？即系过桥抽板啊！我对你好，屌你老味，我叫你帮手嘅时候，你先鸠我嗰啲。 即系我对你痴心一片，你 系啊， 我系痴鸠捻线噶。 啱啊，你当我痴鸠捻线啊？ 系 嗱，我咧就有两个古仔。咁兩個故仔都係啲人間煉，即係人間慘劇嚟啊！應該三個添啊！咁我最短時間之內講曬啦。 誒唔好，不如我、如果係咁啊，我講先。 哇！好啊，好想多你。 即係我想講一個嗰啲忘恩負義嘅故仔，其實都幾，即係其實都係啲悲劇嚟㗎啦。 忘恩負義梗係悲劇，乜喜劇咧？ 唔係嘅，咁有時候即係咁，你如果你係負義嗰、那個，係咪一個喜劇先？ 啊，咁啊 係 啦。 我會忘恩負義咯。屌嗱，就咁樣嘅，即係有個男仔又係佢啊生 cancer 啦，咁啊個女仔咧就嗰時候個男仔應該係28歲咁 生咩 cancer 代 骨啊骨啊， 喂死梗喎骨啊！ 咁然後咧咁啊講緊咧好後生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都幫過一個女仔好多嘅，即係好似長腿叔叔嗰啲古仔咁樣。 哇！有啲咁啦，戇鳩戇鳩仔啊！ 咁個女仔啊，即係都又比較個閪去屌下嘅。 哦，即係戇鳩仔。 咁樣咧，呢個男仔咧就即係個女仔直頭咩生活費啊、買胸圍底褲啊，乜撚嘢都係佢俾噶啦。咁然後咧，個男仔即係咁啊，兩個好自然就拍埋拖啦嚇。即係呢啲一半恩一半義啊，一半感情一半有事咁樣啦。咁然後咧，後來點樣咧？即係呢個男仔就好唔好彩啦，係老友嚟嘅，咁生 cancer。咁個女仔咧，咁其實個男仔可能真係得幾個月，佢又係咁先噶啦都。 係，我真係得幾個月命。 幾個月。咁然後咧，個女仔咧嗰時候咧就咁啱就 A level 考試。咁然後咧就話要走啦，咁樣咧就對唔住啦，咁因為都根本都唔知道你真係要熬熬幾耐先至玩緊嘢，即係話幾個月啫，可能三個月，可能半年，都九個月咁啊，屌你老母！個女仔唔想上嘥時間，即係覺得擺喺度投資冇意思啊！ 哇咁撚樣啊！ 哇呢件忘恩負義咧，都真係幾撚咁忘恩負義，其實都幾得意喎！你諗下呢個女仔喺圍攞我哋個個都識， 係咩？咁之後佢有冇即係消失洗手不幹，即係完全同你哋斷絕聯絡？ 斷絕聯絡。 唔同所有人一齊， 好撚嘢咧。係啊，我覺得係咁咯。咁然後咧，個女仔咧啲藉口仲好撚好，唔係即係又唔可以話藉口啦。個女仔又咁話，唉，佢都有同大家交代下嘅。佢話佢我覺得我欠佢太多啦咁樣。 哇！呢啲 咁 大話啦， 即係覺得根本咧我哋嘅關係咧就變咗，即都唔係感情嚟，裏邊係全部感恩。 屌你老味！嗱呢條女呢條。 感恩嘅 時候， 感恩又食啊！屌你，你感恩就即係等於咩 咧？ 就好似耶和華同你嘅關係一樣。 哇！屌你個老母，呢啲真係屌你個老母，真係。 佢話覺得其實喺呢件事未發生之前，大家嘅感情都其實出咗啲問題。 嗱，呢啲咁嘅正木雞啊！屌你老味。 嗱，呢啲就真係我個朋友就讀得書好少嘅，就喺機場嗰度做啲 junior 嘅工程師嘅。跟住嗰時候都覺得，大家都覺得，哇！呢啲真係仗義每多屠九倍啊！即係個朋友冇乜點讀過書，真係幫佢好多。但係讀書每事苦心。 唔係個朋友會唔會俾個閪迷惑咗咧？嗰個真係靚閪咧， 都唔 靚。我話俾你聽，係咪靚閪又唔知，一定係貴閪。 肥婆嚟嘅。 哇！屌肥婆嚟啊，大佬。 即係你話個男仔對嗰個女仔都係點嘅？個男仔係瘦嘅，但係都唔係醜樣嘅。 大夫肥婆會唔會係波大腰又大囉柚呢叫肥婆 係嗰種，即係個男仔幫佢，我諗都係一片擔心嘅啫。 哇！嗰啲真係硬膠喎， 嗰個硬膠底咧， 真係硬膠底啦， 都過咗 身。死啊未啊？ 過咗身， 太慘啦！你有冇送對硬膠底俾佢拖鞋咧？硬膠底拖鞋俾佢着。 誒唔係佢而家如果佢喺地獄收到我哋牛醫生，而家佢哋都含笑九泉啦。 佢含笑九泉啦！屌你老味，識著呢啲女。 哇！即係，但係咧，你呢啲忘恩負義咧，即係比起我哋講上一集嗰啲，即係啲壓力都 仲傷。 係啊，仲傷，因為 佢真係呃你咧，佢唔係呃你啫。即係好似真係好似阿紀念哥嗰啲， 呃你一年啫嘛，都係啱啱先。紀念哥 你 咪唔係呃極你咪 幾個裝？幾個裝？咁你分咗由紅色變黑色 啊？啲忘恩負義啊，真係即係你抌一片真心落去，佢當時嗰個氣又好啊嘛。 係啊，咁同埋嗰個女仔又半真半假咧。 係啊，嗰啲真係屌佢個老母嚟啦！ 所以真係呢啲，你話佢呃又唔係咯，但係忘恩負義咯。 咁我有一單嘢又想講，咁呢單嘢咧發生喺邊個身上咧？我以前有一個好老友、好老友嘅即係朋友，即係戰友嗰陣時啱啱。 牛醫生啊！ 唔係牛醫生，屌你老牛醫生殺鳩你！咁咧，佢唔係牛醫生，佢咧就我嗰陣時出嚟學師就做嘢，撞到一個人。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咧好興流浪嘅，我哋嗰代人。但係佢咧就唔係流浪格，但係佢樣子就似流浪樣，即係嗰啲哇不修邊幅啊，佢樣子又唔撚掂啊，即係總之成個乞衣咁撚樣，牛仔褲爛撚到嗰陣時都唔興爛牛仔褲，都可以爛到見到條底褲個袋嗰個，即係你可想而知佢係幾撚攞啊！咁佢係自暴自棄都好緊要，咁咧佢同人唔傾偈啊，奈何大家學師做埋啲低賤嘢，咁佢又問我點解做呢份嘢，咁大家交心嘅時候傾開偈，原來個撚樣咧就喺香港咧 讀大學。讀撚到咧，臨尾佢讀傳理系嘅，嗰陣時喺浸大讀。咁咧讀浸會嗰陣時未係大學添啊，浸會浸會專上學院。咁啊讀傳理，咁咧佢咧就喺裏邊咧識一個女仔，個女仔咧就大家 Year One 就拍拖，咁咧就到 Year Two， 咁佢阿媽即係佢話要去外國留學，咁佢就屋企即係兩個即係佢屋企冇錢俾佢去外國留學，咁個男仔同佢講，咁啊喂不如咁啦，即係兩個只能會一個嘅時候，我供你去。我做 part time， 我供你去，我唔讀啦而家。你去外國留學冇所謂啊。咁咧個女仔真係去咗美國讀。咁咧去美國嗰間唔知乜鳩嘢好出名，讀咩密芝根州咩唔記得乜閪大學，讀嗰啲新聞系啊，傳理好出名嘅喎。咁咧佢咧就嗰陣時咧就仲拍緊嗨八嘅，你知唔知嗨八錄影帶係點嘅？ 知。 佢日個個月都寄餅嗨八翻嚟，話俾你聽嗰邊嘅情況。 唔係，特個餅係咁影住 嗨八。係啊，唔係攞條筋嚟咁抽啊！唔係啊，佢真係話啊，我而家校園生活點啦？我多謝你，因為唔係個男仔供佢噶，個男仔屋企都供埋佢，諗住真係未來新抱噶。咁嗰陣時咧又話定一分，真係定分啊，真係喺茶樓搞分定親宴噶，唔係講笑噶。我佢攞曬相出嚟俾我睇噶，即係著曬啲晚裝啊，又話我哋已經定一分啊，有曬定婚戒指啊咁樣樣。咁咧個男家咧就真係供個女仔去讀書，暑假個女仔一定會翻嚟嘅。翻嚟咧又同個男仔又好好啊，諸如此類啊咁，又同屋企人飲茶食飯啊。咁個女仔畢業之後讀埋呢個碩士，碩士之後咧，佢咧就開始少聯絡，少聯絡之後咧即係都譬如以前一個月寄餅打，而家咪兩個月寄一次咯。個男仔以為佢忙啫，翻到嚟佢落機，第二個禮拜佢同個男仔講，佢話阿昌哥當阿昌哥咁啦，阿昌哥，我哋不如分開啦。我個老友直頭嚇撚到咧，即係個人係傻撚咗， 好似俾條閃電劈親。 佢直係暈撚咗啊！話喺屋企暈撚咗，咁之後醒翻，佢話點解分手啊？佢話你唔覺得我哋分開咗咁耐，你而家又做份咁嘅勞工，即係我哋個距離相差好遠咩？我其實喺嗰邊都認識咗一個男仔㗎啦，個男仔就係嗰啲 A B C 嚟嘅，對我好好㗎，咁我哋都諗住結婚㗎。咁阿昌哥之後話：，喂，當年你又同我結婚，有呢有路喎。咁佢反問阿昌哥就話：，你係咪唔愛我先？你愛我就應該即係俾我更加好嘅即係出路，更加好嘅生活。我而家識咗個男仔，我當時唔係唔愛你，我都好愛你㗎。當年我都諗住同你結婚，但係而家感情變咗就變咗㗎啦，咁樣樣。咁咧，阿昌哥傻到點咧？走去自殺。咁咧，佢點自殺呢？就割脈。佢嗰條即係拉鏈痕咧，我嗰陣時做學師見佢咧，真係好大條啊！我諗嗰度有十針到，真係隻手劏開咁撚滯。咁佢做嘢就成日戴住隻手套嘅，因為佢隻手即係唔係好靈敏啊。割完脈之後，咁咧割脈嗰條女咧，真係去探佢，同埋條 A B C。咁阿昌哥咧就激撚到咧，就唔係割脈，咁咧就激撚到即刻出院。出院之後咧，就即係同屋企人又消失啊，點揾又揾佢唔到，屋企人都以為佢死咗啦。咁啊半年後又揾翻屋企人，咁個人調整翻都好，即係比較即係安樂一啲啦。咁安樂一啲嘅時候就即係調整翻自己咁啊，諗住去揾嘢做啊，諸如此類嘅生活都 OK。點知屋企收到張帖，個女仔結婚請佢去飲。 我又想睇翻呢件事咧。你覺唔覺得呢件事係忘恩負義呢？ 忘恩負義啊！ 其實但係嗱，你諗真下，其實個女仔佢自己都 即係佢個情況又唔係假嘅喎，其實大家相愛。 筍哥，我又 即係嗱，個女仔講幾個觀點都係真嘅。第一，分開好撚耐， 係 真嘅，係咪？ 啱啊！ 好，大家嘅環境已經好撚唔同啦。 啊！ 屌你老味，人嚟噶嘛？分開幾年喺嗰邊唔撚使食㗎。 啊！ 係啦，揾條 A B C 插下，係咪又好撚正常先？ 啊！ 咁翻到嚟啦，面目全非。 啊！ 嗰邊又食開羊腸。 啊！ 屌翻到嚟點會同你喺埋一齊咧？ 筍哥，有時人咧做人。我哋成日喺呢個網站上面講好多好負面嘅嘢，其實我哋都係一班好正面嘅人。嗱，有啲嘢就係唔睇側面睇佛面。一個人對你有恩有即係大恩大義，我哋就唔可能忘恩負義，係都長啲時間先啦。即係你咪再同翻人哋一齊先咯。嗰段感情你可以繼續拖，因為人哋真係供書教學供你咁耐。個女仔咧講一句好撚玄妙啊，結婚嘅時候，佢話嗱，我而家結婚啦，我出嚟揾到嘢做，咪2000多蚊咁，逐個月褪翻俾你咯，咁樣你供我幾多，咪褪翻俾你咯。即係嗱，我哋忘恩負義，唔好去到一個咁嘅位。你今日可以變心，聽日你亦都可以變心，後日你亦都可以變心。一個人睇呢個人個做嘢，同埋一個人成唔成功，就係睇呢啲嘢。我哋忘恩負義有界線，我哋唔可以去到一個界線就去到咁盡。今時今日呢條仔你飛得，第時你老公有咩事三長褲短要你照顧，你都一樣可以飛佢。 我諗呢條女一定做眼手。 係啊，呢條女係呢啲人嚟噶。咁所以我喺呢度講俾大家聽，忘恩負義有啲位置做冇所謂，去到有啲位置就一定唔可以做。嗱， 大是大非真係。 嗱，我又講一個故仔，呢、這個故仔咧就係我親身經歷，因為我認識嗰條女嘅。嚇，係啊。係 啊， 因為我認識嗰條女，嗰條女咧。之後咧就痴痴傻傻噶，咁咧我認識佢嘅時候，佢真係痴痴傻傻，屋企好有錢噶呢條女。咁咧佢咧就點咧？佢屋企好有錢，佢咧就去做嗰啲義工。 唔通係珍姐姐？ 珍姐，唔係。咁呢條女咧就真係好有錢。嗰條女有錢係因為佢以前咧即係喺嗰啲即係我撈嘢嘅時候咧，佢喺嗰啲飯堂咧，佢係飯堂太子女嚟噶。 哦。 咁咧我成日去嗰間飯堂食嘢。咁咧佢啊個樣 OK 噶，即係總之少年十八無醜婦打扮即係有錢嗰只。佢老豆係開嗰啲即係以前嗰啲葵涌工業大廈咪下邊有個飯堂，佢老豆包咗四五間嚟做，咁你諗下都唔使做啦，即係等於有四五間茶樓啫 啊。 咁咧佢有四五間飯堂，佢老豆。咁咧個女仔同我講，即係我同佢熟咗之後咧，因為佢成日唔收我啲零頭啊，即係佢食嘢，即係我話喂阿女俾錢佢，唔使啦，成日見你唔收我零頭咁樣。咁之後咧有一次約佢出去即係食飯啊飲下酒，佢又去喎。咁之後咧就同佢熟落咗，大家冇乜過電嘅，即係我當佢朋友，佢又真係當我朋友。講一個故事我聽，因為你見佢咧成日個人咧食藥好緊張嘅。咁我嗰陣時都做緊即係醫療界啊。咁見佢都即係係咪有啲問題咧？同佢傾開先知，原來咧佢有一段好深刻嘅感情創傷。嗱，佢咧讀中學嘅時候咧，即係小學嘅時候，屋企已經包啲飯堂嚟做噶啦，即係屋企都有錢噶啦。即係呢幾年啲工廠北移開始加到中落嘅啫。咁佢中學畢業之後咧，就同個男仔咧就打得火熱。那個男仔咧就讀大學，即係諗住畢業嘅時候，即係大家都 拉埋啦， 揾到份嘢做就。佢老豆直頭叫佢你唔好讀添啦，仔。屋企家族生意有四間飯堂，咁諗住都可能搞茶樓噶啦。咁你唔好做，佢又得一個女添，一粒女。咁你咪一齊，我教你點做生意咯。即係條仔可以唔使做噶，根本上。咁咧，佢喺大學畢業，佢揸綿羊仔嘅嗰條仔。咁佢嗰條仔啊讀中大，咁佢喺大埔嗰度咧就租一間屋住啊。咁啊冇宿舍啊，佢冇申請宿舍，就喺大埔租一間屋住，日日揸綿羊仔翻學嘅佢話。咁咧佢有一次咧就炒綿羊仔，佢炒綿羊仔一個男仔一炒嘅時候咧，可能嗰啲膠片啊，個綿羊仔前面嗰塊膠片啊爆開，咁咧就插盲咗對眼，即係。因為佢爆開嘅時候咧，佢可能係插落隻眼度，之後做手術就盲咗，即係一對眼係失明噶。臨畢業嗰年好似 Year 4畢業啊，佢 Year 4好似就盲一隻眼噶啦。咁個男仔就好大打擊，咁個女仔咧就即係死喊爛喊咁樣就話我會照顧你一世噶啦，不如我哋一齊結婚啦咁樣。個男仔好啊咁樣，即係好應承咗佢。個男仔其實好大衝，即係好大打擊佢對個人都。因為佢盲一眼，成世都冇玩完噶啦。咁個女方屋企人都反對就話：喂，你可唔可以揀咗第二個啊？因為即係個男仔都盲咗，你可能真係要照顧你成世喎。佢話：阿爸，我哋拍一年咁多年拖啦，我哋都係真心噶，諸如此類啊咁樣。個阿爸見屌你又獨女，你咁中意，咁算數啦。其實屋企都有啲即係富裕嘅，我諗養到尾，即係養到你多過世應該都冇乜問題。但係唔係豐盛嗰啲咯，即係可能買間樓幾廿萬。 咁兩公婆又唔使做嘅，咁可能阿爸每個月科少少俾你，因為啲飯堂有啲都即係佢有四間飯堂打你，即係啲嘢都可以俾人搞噶啦嗰啲咁。我諗一個月即係出兩皮嘢糧俾你嘅，冇乜所謂噶、啊。即係總之大富大貴又唔得、嗯，安安定定就得。咁咧就話結婚，咁、那個男仔都話好。臨結婚前一個禮拜，那個男仔即係所有酒席啊乜撚嘢都訂曬，留低封信，自己買一張飛機票就飛撚咗去美國。咁咧就寫住封信就係話：我唔想負累你，你咁多年我知你同我結婚，你係對我好，但係我唔想拖累你。咁咧就自己一條友就飛撚咗去美國。咁咧啲人咧就話佢盲喎失明咁點飛去美國？原來佢之前同航空公司講好曬啦，咁即係落機有人照顧啊，諸如此類咁，上機又點 take care 佢咁樣。咁咧連男家嘅屋企人都揾佢唔到。咁呢單嘢個女仔就好大打擊，但係個女仔個阿爸就好讚呢條仔，就係話個男仔真係好負責任，因為佢唔想個女仔痛苦咁多年啊，佢自己直頭離開。嗱呢單嘢佢冇忘恩負義，個男仔仲好偉大。個女仔同我講。三年定唔知兩年之後，美國佢又發現咗條死屍，咁即係驗嗰啲，因為佢嗰條死屍發現嘅時候咧，揾到嗰啲身份證明文件咧，就係嗰條友嘅，咁咧就聯絡領事館，咁啊打翻電話翻嚟，咁個男家接到即係嗰啲通知，就叫條女過去，即係打電話話俾條女聽，阿咩哥瓜咗啦咁樣。咁咧嗰條女仔有一樣嘢都即係令到我好欣賞，即係好正面嘅呢個故仔其實都。過到去，佢真係即係以自己係佢老婆嘅名義啊，幫佢領翻條屍翻嚟香港。咁咧個墓嗰度咧就即係幫佢立個碑啦，正寫住愛妻乜乜乜乜咁樣樣，即係愛妻乜乜乜乜相。咁個女仔講出嚟，我話屌你老母鳩 B46，佢真係帶我去睇，個面都青埋。即係佢真係帶我去睇喎，去睇青松觀嗰度真係有個石碑咁樣，即係真係有個牌咁。我真係咦打撚咗突，即係。所以即係咁多古仔裏面，你覺得我哋講啲古仔都好負面，我講翻個正面嘅俾大家聽啊！又忘恩負義，去到某啲位就唔可以，即係大恩大惠嗱，好似呢個男仔咁，呢個男仔好偉大，呢個女仔都好偉大，即係佢喺最適合嘅時候離開你，因為佢唔想拖你啦，下半世嘛，咪直頭離開咯。即係所以我哋呢個網站其實教人唔係話做一啲好屎忽嘅嘢。在这个世界很复杂，我们要训练你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是去到某些位置的时候又不可以说真的忘恩负义古人画画这样去过一生，那你就不是大丈夫。大丈夫就是有所不为有所为，即有些事是应该做，有些事是应该不做。 各位观众听到这里，我想心里面都下七上八落， 对吧？那 不知道什么好了，有没有广告买啊？ 廣告都是賣假撚啦，唔係同牛醫生個波命揸撚爆咗，需要亂針啦，屌！ 原來係咁，使唔使幫牛醫生炒錢咁樣咧？ 唔使，個撚樣自己識亂波波噶啦。唔係因為咧，牛醫生就真係開呢、這個即係嗰啲衞生會嘅，咁佢要我諗下一集或者下兩集佢先翻到嚟，因為而家都好忙。 咁、樣我哋今集又係咁先啦。 係啊，大家講聲拜拜啦，好，拜拜。拜拜。